虽然知道眼前这位是叶秋大神，但是作为对手的张家乐同样也是不比任何人差的顶尖人物。蒋由并不认为自己把叶秋找来就有了百分百的把握。虽然上一次交锋中确实是无敌醉俊郎最终帮助霸气雄图拿下了BOSS，但是蒋由总觉得这不应该成为轻敌的理由吧。 面对这样的对手，蒋由还是希望看到自己这张王牌能严肃认真一些。结果这一走神的功夫，就见无敌醉俊郎领着他那个破团队在朝北桥那边挪。过来这边，这边看得更清楚。面对浅花迷人十分无奈的各大公会玩家，此时视角都转向这边来了。 然后就见霸气雄图这边来了一群看起来并不怎么靠谱的家伙，都在暗自疑惑这是什么秘密武器。就连霸气雄图自家的玩家此时也很纳闷，会长这到底是什么安排，正茫然地朝这边观望着。蒋由实在忍无可忍，却也只能是自己凑上前去。喂，你准备怎么解决浅花迷人啊？ 冲上去解决啊？怎么冲上去？蒋由继续耐心，继续忍。结果这边无敌醉俊朗却好像很是纠结的说道：“这让我怎么和你说呢？” 蒋由也是没脾气了，只好换个方式说：“那好吧，你让我怎么掩护你？” 我冲上去以后，你牵制住百花谷其他玩家就行了。好吧。 蒋由服气了，问来问去，他想知道的无非就是到底如何打破眼下这样的僵局。结果无敌醉俊郎这就是冲上去这样笼统的三个字。冲上去，这不废话吗？谁都知道应该冲上去，但现在的问题不是大家都冲不上去了，所以怎么冲上去？这是蒋由想知道的。 但无敌醉俊郎却好像解释不出一样。蒋由心里七上八下的，跟无敌醉俊郎一起到了桥头这边。其他玩家看无敌醉俊郎到阵，会长心开一团，估摸着这是要动手了，个个也是摩拳擦掌。结果到了桥头，无敌醉俊郎只是发了个点头的表情，然后说了一句：“我冲了啊！”然后。 他就真的冲了，简单粗暴，没有花招，没有声东击西，没有人多势众。无敌醉俊郎就是自己一个人，很从容地踏上了北桥。此时，无论浅花迷人还是百花谷的玩家，在北桥上停留的时间都远比无敌醉俊郎要长。即便是这样，无敌醉俊郎踏上桥的瞬间， BOSS 北桥法师依然有回头瞥了他一眼，只是没有出手罢了。就这一眼，也算是对这 BOSS 特点的体现了。这个老头真是超级在意别人踏上北桥这回事儿。可怜的 NPC， 他恐怕永远也不会明白，如果他真的不想任何人踏上北桥的话，只要他自己离开北桥就行了。这烂桥一座， 玩家都会自动忽视他沟通两岸的作用，借他来过桥风险太大，一个不留神就有可能直接过到玉河中下游去了。BOSS 再没朝无敌醉俊郎出手，百花谷的玩家却有些按捺不住了。看到这头顶无敌醉俊郎名号的骑士出现的一瞬，百花谷这些精英玩家仇恨就有点转移了。 这个传说中用脸来嘲讽，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了。先不要动！百花谷的会长花开堪折连忙发话稳定众人情绪。百花谷现在的战斗方法是全部围绕这个浅花迷人展开的，但实际上浅花迷人在百花谷内部依然只是很沉默的存在，只是每次抢 BOSS 一类的战斗， 有人相邀的话，他都会欣然前往，也不多话，混在团队中，当个普普通通的一员。 只在需要的时候时不时说两句或是发几个消息。浅花迷人是谁啊？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只是他始终没有对此说过什么。然而他的核心地位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而然的就确立了。百花谷的攻击基本都是配合着浅花迷人的攻势来调动，此时浅花迷人还没有对无敌醉俊朗采取行动，花开堪折也是连忙阻止其他人贸然出手。结果只是这么短短的数秒，无敌醉俊朗已经完成了三个起落，连续快速，无敌醉俊朗已经开跳，虽然远不如浅花迷人那样潇洒飘逸，但是作为一个板甲职业能跳跃得这么灵活已算是难得一见了。每一跳之间几乎没有停顿，就好像闭着眼睛也能做到这些一样。只是一转眼的功夫，无敌醉俊朗就也已经抢到了半空。浅花迷人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发动了攻击，子弹手雷齐朝着无敌醉俊朗这边丢去。之前试图冲上北桥的工会玩家们都是在这样的攻击中混乱，或自己掉下桥去，或被攻击冲击下去，或是干脆死在了攻击中。但无敌醉俊朗却不一样，他依旧从容，依旧是不见停歇地一直跳着，从浅花迷人不断丢出的光影中一次又一次地穿梭着。 这真的是冲上去了？ 蒋游无语了。无敌醉俊朗竟然真的就这样顶着浅花迷人的攻击硬生生地往上冲。 这样行吗？就算没死到顶上还能剩多少血啊？ 蒋游焦虑。 牧师，去看能不能加到血。 蒋游传令下去，霸气雄图的牧师们纷纷忙活起来，冲向前去给无敌醉俊朗刷血。但在浅花迷人这样的攻击下，牧师们有时完全找不到目标在哪里，自然也是无法把技能准确释放到目标上。他们不断去捕捉能看到无敌醉俊朗时的那一线机会，毕竟浅花迷人还要应对 BOSS， 并不能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狙击无敌醉俊朗上。人多力量大的优势此时被体现出来了，虽然众牧师经常把握不好机会，但是这么多人总是有人可以瞎猫撞到死耗子的。无敌醉俊朗的生命居然这样被稳稳地稳持住了。但是很快随着无敌醉俊朗进一步地提升了高度，牧师们的回复技距离开始不够了。有牧师着急追着去回复，不由也是踏上了北桥。BOSS 一视同仁，对于勇于踏上北桥的家伙都回以冷冷的一瞥，但浅花迷人就没有这样公正了。无敌醉俊朗刚上桥时他淡定无事，而现在一有别的玩家上桥，他甚至停了对无敌醉俊朗的骚扰，一波攻击立即轰了下来，两个牧师瞬间坠河，生死未卜。对于这些个玩家，浅花迷人竟然是没有手软，但是他对无敌醉俊朗就是手软了吗？众人发现这好像也不是，走到了这一步，大家发现这似乎是一个陷阱。此时的无敌醉俊朗以接近浅花迷人为目的的话，此时已经冲了有三分之二，但就是在这三分之二开始，他失去了己方牧师的援助，余下的三分之一，浅花迷人可以仰仗距离优势，变着法的去对付无敌醉俊朗，甚至可以让他们百花谷的玩家一起来配合。先不攻击无敌醉俊朗，是知道这人厉害，所以暂时引其上钩，现在将他晾在半空中进退两难的境地，或许才会开始真正的杀招。但问题是浅花迷人也并不是全然放任无敌醉俊朗一路跳来，后来他也是有一直骚扰的呀。但是很快浅花迷人的一波攻击让众玩家明白， 他们完全是想错了。不一样层次的对手，那需要不一样层次的手段。这种已经足以将普通玩家们制服的百花式攻击，放到无敌醉俊朗这里，却不过是一种示弱的手段。完全不去理睬，那诱敌诱得太过明显。而这看似是要将对方完全击杀的手法，事实上才是真正的诱敌。直至将无敌醉俊朗引到现在这个进退不得的位置，这无疑才是可以彻底击杀对方的时刻。这一时刻，浅花迷人显然已经等待了很久，暗中更是已经做好了布置。顷刻间，桥顶的他以及桥上的百花谷玩家，凡是能对这位置的无敌醉俊朗做出攻击的，纷纷都已经发动。无敌醉俊朗立刻变得没有那么从容了，他的落脚点以及身遭可能的下一个落脚点，全部都在百花谷上下合作的这一波攻击范围之内。那些在下方观望的玩家都已经替无敌醉俊朗感到绝望了，但无敌醉俊朗依然在跳，向前跳，向上跳，他还在冲上去。看到这一幕的蒋游心中却有些异样，这个本该是他最最讨厌的一位职业大神，在这个时候就好像和他那个最佩服的大神一般无二，永远向前，永不言败。蒋游相信，如果是他们霸图的队长韩文清面对这样的局面的话，做出的决定一定会和眼前的无敌醉俊朗一模一样。然而这样的做法在某此时刻终究会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眼下的无敌醉俊朗看起来就是，他要继续向前，就必须硬扛伤害。固守、法术反射、盾墙，一个又一个骑士的防御技在不断跳跃向前的过程中恰到好处地被施展出来。所有骑士玩家都已经处于膜拜状态了，但是这样依然未够，对方所布下的攻势也并不简单。无敌醉俊朗虽然顽强，却也无法摆脱对方不断的攻击笼罩，生命终究会有消耗光的一刻。 叫你逞能！ 蒋游郁闷之极，最终将无敌醉俊朗的行径定义为了逞能。他还是无法接受这个讨厌家伙的行为和他们的队长韩文清经常的举动其实是一回事。谁知就在这时，一道白光突然悄然落在了无敌醉俊朗身上，将其沐浴其中，赫然是一道牧师的治愈术。